thank you. 的是杀不尽砍不绝，贪官污吏恶霸土豪，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，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法，定他也不饶，王朝马恨得与我前开刀。其的尸首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寺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尸首。 遵命。 林夫站起来。 好。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林父去写陈状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韩 琦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书那里卸妆，哪个不卸抓来见我。 多命，随我来。 王朝 来 命你去往紫翅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京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府议事。 遵命。 赵虎，小于此处地方，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 遵命。 回呀！ 啊！ Thank you.

前世细说端详，曾记得咱二人大渡机场，我断你家中必有妻室儿郎，这本是一曲戏言，何必再讲，但愿你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，父子义，夫妻情，你怎能忘？情中醉，有我保证，一面恩承担，全不瞒，全不瞒你欢邀。再想再思再思再想，难道说你是过铁塔的心肠，不必巧勉强，先有凭证在公堂，人来看过相连庄 啊， 拿来我看。 驸马，驸马公近前看端详，上写着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郎，妻子郎，庙皇上，后宫男儿招不同，杀妻灭子两心丧，彼此寒气丧不成，壮志压鞍在人梦的大堂上。 咬牙不忍。你要我升堂有什么好，这铁面无私岂肯饶， 敢把我当朝驸马怎么样啊？ 王朝马汉汉唐高。 拜秦香莲与他对照。 秦香莲上堂 来了， 陈世美上前只对夫一人。 相爷爷我过了河，见强人气得我要退衙门。呸！我走至近前用手推骂一声，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其实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其令娶妻满朝去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韩琦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浪得后心。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？你还做的什么人呢？还不知犯了王法当罪立判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，老相爷不饶，你个不义之人大 胆。你冒认驸马，还敢将我 身上穿的本是功和孝，你身上穿的是蟒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他分恼。气愤不过将你打， 一族叫你命难逃。 大胆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犯律条，你命韩琦去寻刺，开封大堂还不着。 我差韩琦，你们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后招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。 先有你的杀人刀， 却怎么有刀舞有枪？ 刀枪完败，安全呀！ 好，好，好！我的刺我们搜刀枪。堂口刀对鞘，人证物证，你还不着？ 哎呀，大堂之上刀作证，心生一计要除他，乃是与我王官小。 且慢，驸马哪里去？ 驸马，我要 了一本奏当堂， 海风有人将你告，你先打着官司告上城。 纵然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怎开笑？ 满说你是驸马刀，你就是奉子龙孙，我不饶。这鬼子仇，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在红。请不能到，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最难饶，陆琪捐了臣师妹，打下去。 走上前来，望见你沉稳欢顾，家和安宁。 本宫这里穿草裙，包枕落被，骑马征骑， 谢皇姑。皇姑不在紫池阁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水谷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哪？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因何叫他受无情？ 秦氏相连将他刀杀，妻弟子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刀，快快还来，我要 红衣，我要远告，这种官司难开，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 相爷唤我为大条， 今余年不才交，仗作黄国龙凤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

发连边相边的官司怎成全，王朝去我封印三不良，马汉快快唤来秦香莲。教养子女把书念，千万年书莫做官。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居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 见一两人不住泪涟涟，只说是我有冤到何处去告，我到哪里去诉？天哪天哪，这乃是欺负我这外乡的人 堂，把我冤，他到我官官相护有牵连，本当扎了真是美，我太一定要阻拦，有心不当 吧。林土更不上，我不待爱，天大的祸谁要我担，这鬼子手真是没打入风帐。再见龙烟， 杀了哀家， 杀了微臣， 杀了哀家， 这鬼子仇开战。 不，大战暴臣四诈驸马，来来来，随哀家上殿面君。 微臣正要上殿请罪， 与我走， 走， 与我走， 走。 听众朋友，刘平主演的评剧《秦香莲》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